这首歌叫做《爱不释手》，来自于李丽芬。李丽芬其实是我们的同行，她是一位电台 DJ， 很早就开始唱歌，所以唱歌是她主持之外的副业。最早她还参加过台湾的民歌金韵奖，拿到过冠军，而那个时候蔡琴是第四名。后来她和潘越云、吴楚楚他们曾经出过一个合集叫三人展，潘越云正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崭露头角，签约到了滚石。而李丽芬呢，却眼睁睁地看着同期的潘越云呐、陈淑桦呀、黄莺莺他们一张一张的专辑的热卖，而她呢是小众并且寂寞着的那一个。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其实也不需要掩饰。今天我们要听的仍旧是那些会暴露年纪的歌，这是情歌王子张信哲在1995年的时候发行的那张叫做《宽容》的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这张专辑当年在全亚洲卖到了销量第一。 凌晨两点半，你还在我身旁，关上电话，我不想和谁再多说话，爱着你的我认真听你说的每句话。凌晨两点半，你不在我身旁，讨厌自己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爱着你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可能会暴露你年纪的歌曲。在台湾民歌运动的岁月里，有相当多的诗歌被改编成了歌曲，徐志摩的形体诗是那个时候的人们所喜欢的， 而接下来这首呢，黄磊那张文学气质十足的专辑里，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这是徐志摩的标签之作，熟悉他的人应该可以从当中捕捉到一些关于那段罗曼史的影子，但是他始终也是模糊的，被一股不知道哪个方向吹来的风给吹得淡淡的。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它会把你想念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吗？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可能会暴露你年纪的歌曲，而接下来这首呢，来自于94年大地唱片出版的一张合集，叫做《校园民谣一》，从出版到今天已经整整21年了。93年，一群大学毕业的学生，他们放弃了事业单位的工作，来到了大地唱片，录制了这张合集。合带的文案里有一张配图，那是一张课桌，上面刻了一行字：唱一首歌，爱一个人，过一生。 那张课桌成了校园民谣永远的符号。我想二十多年之后，那张唱片中的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做到唱一首歌爱一个人过一生，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他们把它唱到歌里是那样的骄傲。这张专辑里最好的不只是《同桌的你》，老狼所有的歌曲里我最喜欢的这首《流浪歌手的情人》。我只能给你一间小小的阁楼，一扇朝北的窗，让你望见星斗，真的是神来之笔。因为这首歌，当年有多少人梦想着成为流浪歌手，或者是他的爱人。 我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那曾经爱过你的人，那就是我。在远远的离开你，离开喧嚣的人群，我请你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我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总是有人牵着我的手，让我跟你走。在你身后，人们传说中的苍凉的远方，你和你的爱已经在四季传唱。那曾经爱过你的人，那就是我。 还是岁月。

如果你听陈淑桦的这首《滚滚红尘》的时候，也有林青霞和秦汉的那个经典画面，不小心又暴露了自己的年纪。这部电影是三毛担任的编剧，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故事作为原型，再加上罗大佑的这一曲柔肠寸断的《滚滚红尘》，这些已经足够构成属于90年代的一部经典。90年的时候，这部电影的主创人员包括三毛啊、林青霞还有张曼玉，他们都盛装出席了第2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颁奖礼。后来这部片子拿到了8项大奖，成为那一年金马奖最大的赢家。但是遗憾的是，在3个星期之后，三毛就骤然离世，《滚滚红尘》也成为了三毛唯一的一部剧本作品。后来为了纪念他，罗大佑在那个时候改编了另一首歌，这首歌叫做《追梦人》，他选择了在当时已经处在半隐退状态的凤飞飞来演绎。 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娇艳的花朵展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我看一眼，把墨染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快乐飘过，冷漠飘过，独行仍一个，怀念昨日昨日一起哼过的歌。昨日的你，昨日的我，美梦纯粹的真我，流泪亦是开心，不放下自我。岁月跨过，昨日跨过，自然成长里仍未幻灭，幻灭当天写过的诗。记下的你，记下的我，只有情怀争取过，回望昨日的诗，真挚活现过。每当孤单之中漆黑一个，唱着这首歌，我必依稀感应到，自会低调地叹和。这首诗歌祝福快乐，跨过未来，无论满人幻变，处境如何。纵是一个，纵是漂泊，旅行留带过，还是默默庆幸心中所爱的歌。以后的你，以后的我，偶遇人潮中走过，情意绝未消减，不变是你我。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可能会暴露你年纪的歌曲。这是92年关锦鹏导演还有张曼玉主演的一部电影，叫做《阮玲玉》，它也被称为是这几十年来华语电影音乐没有办法超越的经典。据说当时 这部主题曲的制作人小虫，他为了要重现那一时代的音乐风貌，把录好的唱片母带放到了地上，踩，靠踩，踩出了时间的斑驳的风貌。而对于唱这首歌的黄莹来说，这种体验也非常的难得，因为同样是女人，她对于电影当中所讲述的那个阮玲玉生活的环境受到的舆论谴责感同身受，所以在相隔了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就算你只听了音乐没看过电影，这首歌也足够让你唏嘘不已。丧心，黄莹莹。 最后我们要听的这首电影主题歌，即便你不属于那个年代也一定听过，你的样子，罗大佑的代表作。如果你还能够说出他出自电影《阿郎的故事》，你不小心又暴露了年纪。这是一个父亲和儿子的故事，当时还很年轻的发哥在电影当中的表现却非常的娴熟老练，所以也毫无悬念地拿下了那年的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当年几乎全东南亚的青少年都能够背得出这部电影当中的每一个镜头，永远经典的小马哥，暴力美学的典范之作。你还记得当年学着小马哥的打扮，叼一根牙签，一阵风吹动风衣衣角的样子吗？最美时光今天就回忆到这里，明天见。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的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有个你匿名着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哀伤过的往事。可看时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该泪影或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烈焰，让我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不变的你，伫立在漫漫的城市中，聪明的孩子，听着易碎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造物人 心也跳着，命能圆着，相能延着，虽则一秒过后或结账。光阴虽都计着，但你南下照样漫长，尘还未了，没有路撒手归向。从来从来病床一张，就算已躺上，点滴再响，但意志高涨，虽已走向那灭亡最终一张，全力多打漂亮一仗，仍期望那重伤或会有转向，这是妄想。